而家人口是730万。咁喺估呢个1200公顷揾地呢度咧，其实系假住人口系920万咁上下嘅。但而家最新政府估计咧系820万到嘅。咁即系话咧，原本佢哋要揾嘅地咧系揾俾额外200万人粗数。而家根据最新统计咧，系只需要揾地俾额外100万人。咁好简单啦，就系佢估要揾嘅地咧系估突咗一倍嘅。迪士尼樂園隔離有一笪地，就是、收為預留俾佢擴展嗰笪地咧，應該係60公頃。嗰笪地係填海得嚟㗎，即係已經有鐵路啦。喺我哋而家水深火熱嘅情況之下，唔可以用嚟起啲工俾我哋嗰啲5歲嘅小朋友咧。 嗱，頭先睇呢一段片咧，就係、是、阿超英哥咧就去出席一個論壇之後，係嘛，即係喺個論壇度講嘅嘢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就係呢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咧上任咗之後咧，就對呢個所謂覓地建屋咧啊，就好有諗頭。咁於是咧成立咗一個叫做土地專責小組，就黃遠輝咧就做呢一個主席啊。咁我就好同情佢嘅 ，OK。咁啊搞咗個大諮詢，個諮詢咧就即係為期5個月嘅。咁啊，我哋即係節目出街嘅時候咧，就個諮詢期就已經係結束噶啦。咁你喺呢個諮詢期間，你都講咗好多嘢嘅喎，係嘛？嗱，我而家想大家即係傾一個問題嘅啫，就係、是、對於香港嘅房屋問題啊，而家即係好嚴峻，咁係咪真係唔夠地咧？呢個就大家即係、就是、政府同即係好多民間嘅睇法咧，係唔一樣嘅。 係今次呢個大辯論咧，就俾咗個框，就話土地供應。咁但係其實民間好多人覺得咧，呢、這個框太細。其實香港的我們現在對付的那個是住屋問題，而住屋問題呢去到尾呢就是樓貴，樓貴那就人們上不到樓，第一個問題。第二就是人上不到樓，後生仔不是單身都要排隊、所以那條排公條隊就長了。 不是單身沒得排的，等於是 有得排， 我排什麼啫 N 那麼多年了，不等於那一排， 但是個人但係嗰個排隊嘅數目係多咗啊嘛！ 排隊數目多，而家講緊係成接近30萬嘅。 咁係啊，30萬啦。其實係最後呢10年多咗10多萬。跟住咧，條隊咁長，即係話啲人谷住喺出邊啦，所以啲人咪越住越差咯，劏房。所以歸根到尾咧，就係嗰啲樓價貴引起後邊。咁我哋咪應該要去處理個樓價貴咯。咁咧，但係 壓抑樓市 個樓價咧就要睇供需啊嘛。佢哋成日講咁咧，又話供應唔夠。但其實咧，我哋香港出現咗一個好大嘅假需求啊嘛，就是、外邊嘅人咧，個金融風暴之後咧，懟咗成10000億入香港， 熱錢 買樓 炒賣， 咁咧就變咗本來要嚟住嘅屋變咗用咗嚟炒高咗個樓價，跟住咧好得意嘅，呢樓價房產呢啲你一扎樓一高咧，佢就全部水漲船高，所以其實咧。 唔係你樓價升，咪租咪又升咯。 係咯， 唔係咁你而家輪緊公屋嗰啲，你又受個資產入息嘅限制。譬如你3人家庭，你唔可以超過21000蚊，咁你先可以申請公屋。咁21000蚊，你輪緊公屋嘅時候，21000蚊攞7000蚊落嚟租樓。 係啊，而家 點生活啊？ 所以咧，講到尾都係樓價貴，然後個樓價貴係嗰個市場扭曲。咁其實我哋好多人就話，其實咧用政策啊嘛，即係內地已經用緊好多政策啦。講到自由市場的地方，原來紐約啊都有租務管制嘅喎。 而家全世界都開始有呢啲限制嘅。 咁咧就最近新聞出啦，新西蘭都唔俾外國人買樓啦，係嘛？澳洲都唔俾外國人買二手樓噶，係嘛？然後咧就喺咩温哥華、多倫多啲，人哋政府都採取措施去控制呢、這個。即係假需求啊！即係外來資金亂咁搶嗰啲， 就唔係真正住屋需要而令到即 係 嗰個樓價升嘅嘛，因為真係有呢啲所謂假需求唔係需要。 另外就有啲屋囤咗喺度啊嘛，有啲唔一定新屋，有啲舊屋嘅喎。譬如喺 空置税咯，而家政府咪度緊空置税咯。 係啊，所以政府都有啲反應，就諗咗空置税。即係我唔，所以大家唔好話政府冇反應，有反應嘅。 但係嗰啲地產商啊、商界又反對 啦。咁另外就是、其實我頭先只係經過紅磡火車站附近有啲舊樓，俾人收咗之後都唔知空置咗幾耐。本來嗰啲屋住得人噶嘛。 我講個例子俾你聽啦。早幾年咧，政府即係其實每年都有噶啦，係嗰啲派糖措施，其中一個派糖措施係退差餉，係嘛？ 咁有一年嗰個退差餉咧，我哋揾到啲數據出嚟咧，揾到資料咧，有一個即係可以退9000萬差餉。咁你話咩人啊？ 咁咩人咧？就係咁樣啦。 咁啊，空置9000萬差餉，退9000萬。 所以其實香港咧，真係好多空置單位嘅，因為我哋知道香港嘅住宅單位嘅數目咧，係多過香港嘅户數嘅。即係理論上應該香港個個人一屋住 嘅。咁即係回應咗你嗰個假需求嘅問題啦。咁就唔係因為掉土地啦，係咪？ 好啦， 即系而家成个諮詢个方向系错咗嘅， 即系个框摆错咗，咁就即系我不过我见到政府都其实都有少少反应外街咁讲嘅，所以都有个谂紧空置税啦。就譬如喺启德将啲私人屋嘅地咧都拨翻改咗做公屋， 但系唔系，佢而家有好多官用嘅土地，其实就好吉咗喺度， 系冇错啦， 或者做咗其他用途， 所以咧 民嗰度都唔少嘅喎。 所以我哋而家民间呢段时间咧，其实陆陆续续揾咗好多百公顷嘅地出嚟。 嗱，我记得有一年咧，就系呢个曾荫权即系个任期最后嘅一年啦。咁我仲喺立法会嘅，咁往年咧即系呢个即系施政报告。即係要出爐之前咧，佢都會約啲立法會議員就傾下，係咪啊？咁嗰一年咧就即係年年我都唔去嘅，因為我覺得係即係廢嘅，我就唔會同佢傾噶啦，啱唔啱？同埋我哋啲作為反對派有冇傾啊？係咪？咁但係嗰年咧，因為佢最後一年咧，咁所以我就去。咁去咧就即係結果就係、是、唉一言不合啦，即係冇大打出手啫。咁我就係同佢講一個問題啫，我話阿 Sir 嗱，你係最後一年啦，係咪？呢個施政報告最後一份啦。咁你可唔可以起多啲公屋咧？咁樣，咁佢第一句就帶埋嚟，邊有地啊？咁，咁於是就大家就因為咁一言不合就拗起上嚟啦。咁所以呢個所謂有土始有財，土地就係呢位，你有土始有財就係你嗰啲囤積土地嘅人啊。係，咁啊有土始有財啦，咪最靠香港靠咩發達啫？係嘛？咁但係咧，我哋覺得要地盡其利啊嘛，係咪？你而家擺咗喺度。即係吉咗嗰啲土地，你又唔用，咁你又成日而家話覓地，跟住你揾咗個藉口啊！我填海啦，我用郊野公園啦，咁嗱呢啲你都反對 嘅 喎？ 梗係反對啦，因為呢啲都係山窮水盡先至用嘅地，即係天即係郊野公園係自然嘅，個海又自然嘅。而家呢個世界其實嚟咗一個時代叫做生態文明時代嚟啊嘛，鬼佬叫做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即係有啲成日講持續發展，咁你點持續發展啫？海又填埋， 海又填， 郊野公園又收。 其實我哋呢啲人咧都唔敢話郊野公園永遠唔喐得，但係我哋就係話你起到周圍都有石屎，山窮水盡，都仲有人。 呢、這個就係頭先睇開心秘笈嘅時候，即係阿超英哥就話：喂，我淨係望下啲綠色嘢，個人都開心啲啦，係咪？ 系啊， 咁你而家整到全部困住一个石屎山林喺度，一定系狂躁啊！ 到时全部都黐线添啦，即系其实系冇可能嘅，系嘛？咁即系，然后我哋呢段时间咧，即系民间都一 集。具体讲点解反对填海先？佢而家政府个基调好似话非填海不成。 反对填海，其实原因好简单，仲有地啊嘛，屋系要喺地陆地上面。 唔好话讲粉岭高尔夫球场啦，即系你话啊咁样可以可能得罪咗啲权贵又好乜都好，咁至少第一，你政府而家有嗰啲地，嗰啲政府用紧嘅地， 其实好多噶， 你可以攞出嚟噶嘛，系咪 其实而家民间 唔好话你要同啲地产商讲数，而家地产商囤积嘅新界农地超过2000公顷啊！我话俾你听， 嗱，最奇怪就系、是。那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叫人大家剔那些用那些農地呢是假設了是財團的地、哦、新界原居民那些農地他們不想的、哦、 是啊那些都可以想的嘛 為什麼不想呢 你就被人罵了、啊、你就被那新界、 哎、那你錯、哦 啊、你那次不是被人罵我見你有一次叫你走那次那個什麼場合、 哦、那些是另外一些細雞的東西、 okay. 但是呢即但是呢其實我跟鄉議局有溝通的其實我同佢哋其實有一個共通嘅諗法，就係話其實新界有好多地係原居民手上嘅，譬如祖堂地。祖堂地咧，其實佢哋而家好似有相當多人覺得祖堂地可以攞出嚟同政府溝通㗎。咁但係唔知點解政府就唔揀。 同埋仲有點解一定要三層咧？嗰啲丁屋。 哦，那個完全另一個問題啊！ okay, 要開多另一個字。 係啊，我知嗱，咪即係我即係插口講一句啫嘛，咪一樣。喂，你將嗰啲起高啲，咪又多咗好多單位。 其實而家咧就有好多嘢，我哋都係諗唔明嘅。即係其實 中土呢，其實而家過去嗰幾個月大家都好明顯，就個個覺得應該喐中土先啦。 中地啦，所謂 中地，佢哋就話咧係用300公頃，但係咧其實我哋民間啲人拍，即係佢哋好好心機做過曬啲真正調查咧，發覺即係佢哋成日話零碎難搞，但係咧我哋已經揾咗一大集唔零碎嘅，喐下都要700幾公頃啦。即係呢度有幾百公頃，嗰度幾百公頃， 係嘛？大把地。 我就其實我話。油麻地啊，嗰度有個好大嘅迴旋處，好多人圍。如果好大迴旋處，就10公頃嘅，咁交通咁方便。 唔係，而家老實講，嗱，你而家第一咧就而家你譬如你私人樓宇，咁你一樣可以有地繼續起嘅啦。其實呢啲地產商有大把地喺度，係嘛？咁好啦，咁公共房屋，咁你而家每年講即係呢個公屋咧，當年即係我喺立法會嘅時候，梁振英就即係又開咗張空頭支票啦，咁啊結果梗係彈票啦，係咪？你而家每年平均起唔到15000個單位，知唔知？ 太少了。 喂，你300000輪緊啊，大佬，係咪啊？ 冇可能嘅， 係咪？你起多啲公屋有咩問題啫？咪俾嗰條隊啫，唔會影響你樓市㗎。 不過呢啲咧，數翻轉頭要數曾蔭權當時代，佢係控。佢控制咗、降低咗個公屋嘅 嗱，一個勾地政策又攞命。 呢個勾地政策好嚴重。 唔係一個勾地政策攞命，另外一個就係、是、喂，你停建居屋、停售居屋，係嘛？咁嗰陣時就為咗即係你冇辦法啦，孫九招救樓市。咁你咪又係咪 end up 咪又係要睇啲地產商面色做人？ 所以係兩個人對近來而家情況要負責嘅。 一個曾蔭權， 一個曾蔭權，一個就係孫九招啦，或者九招孫啦， 九招孫嚇。 咁咧就因為當年咧勾地表係將嗰個土地供應權咧由政府變咗做去地產商度，其實係一個政權絕對唔應該做嘅事嚟嘅。不過即係你中意又好，唔中意又好，係梁振英將呢個權攞翻嚟，嗰時就係咁樣嚇。而家咧，我發現係乜嘢咧？ 攞翻嚟都冇用啊！佢都起唔到屋啊！佢嗰五年起到啲咩屋？ 而家咧，喂，起屋又規劃 起到咩公屋啊？你話俾我聽。 你買樓花都要 我知啊！咁但係係啊！咁你有釋放咗幾多土地？而家度起緊，譬如話你呢一任咁，後邊呢一任會繼續起噶嘛？你明唔明啊？即係等於梁振英時代有好多都係呢個曾蔭權時代遺留要起緊嘅呢個公屋一樣啫嘛。 佢而家起多咗啲嘅，唔緊啦。仲有一個咧，就係、是、你。睇先啦，哎，真係我都白痴啦，唔記得咗添。我頭先話曾蔭權，我就斷片。 曾蔭權跟住孫九超咧，斷咩片啫？即係嗱，我頭先我舉嗰個例咧，就我同佢即係當年嚇一講到佢話冇地，我就發爛渣啦，係咪？咁啊不歡而散啦。咁我認為個責任喺佢嗰度啊嘛，啱唔啱？ 我而家諗到第二樣，就係咧，今次佢哋話去攞啲人哋已經擁有嘅農地咧。今次仲衰，佢哋啲地產商唔見咗個土地供應權之後咧，佢要咗個規劃權，即係話佢嘅地喺邊度咧，就去嗰度發展。咁樣咧就係將政府應有嘅土地規劃權咧，靜雞雞轉移咗 喺 地產商 地主手裏邊啦。 係啊，咁咧 即係擁有新界農地嗰啲人嘅手裏邊啦， 變咗由佢控制香港人咧。將來住邊度嘅？ 嗱，好簡單啫。嗰度如果啲公共交通即係比較方便啊，或者有啲基本設施嘅，咁佢咪就喺度補地價，咪起豪宅咯。大佬， 我諗我係華人嘅話咧，我做地產商，我梗係俾最遠嗰幅地俾你啊。咁咧就就即係總之有啲公屋，有啲小屋。跟住咧，因為遠啊嘛，你中間就起嗰條路咯。跟住我喺最遠同埋馬路。 啲有勢力人士係咪指呢？ 中間呢度 啊？ 嗰個 你有勢力人士咪知？ 呢個講緊好耐以前啦，2001。 咁啊講而家啦，而家都係有啲有勢力人士。 咁咧就當年咁樣嘅喎，有關即係嗰一大嘅規劃咧，第一期出嚟嗰陣時咧，係當時嘅發展局局長咧，係話由政府定咗個規劃之後咧，就收地嚟做嘅，好似以前嗰啲新市鎮發展咁嘅。咁我哋當時好多人覺得哇個政府幾有為喎咁樣，咁所以咧我哋做錯一樣嘢，就是、我哋咧冇入資去贊政府， 鼓勵啊佢。 點知原來咧因為咁樣做嘅話，影響到一紮人嘅利益咧，佢哋發動咗好多人咧去入，你知諮詢期可以有意見噶嘛，咁 咁冇發展。 而家你有冇留意？你就算喺呢個土地專責小組做呢個土地大辯論，好多都係熟口熟面，大佬好多都係代表啲利益集團咪一樣去發表佢意見，係咪？ 但係嗰次我哋啲環保團體啊，或者啲即關心香港社會嘅團體，即係冇發動啲人去支持，哇好啊咁樣。點知咧？咁佢話我客佢客觀地咧就收到好多人咧，你知咧五毛黨好多噶嘛。咁咧佢有好多意見就係反對。咁咧就話咧應該咧就要同嗰啲土地擁有者合作，就 PPP 叫做咩話？公司型合作。咁結果咧嗰個文件咧第二期發出嚟嗰時咧，就突然間變咗樣啦。就冇咗呢個政府主動， 呢啲咪假資訊啊，大佬！呢啲又真係灌水嘅，同埋包裝過，呢啲即係以前係經常發生嘅嘢嚟㗎啦。所以我一開始低位，我對呢個土地即係大辯論呢個諮詢，我係即係唔睇好嘅原因就係咁啊嘛，你明唔明啊？ 嗰次我哋真係民間真係蠢啊！ 喂，你唔好講邊度啦，立法會大佬又係佢哋啲人惡曬，講句難聽啲，係咪啲利益集團？好啦，就算到民間團體，你呢啲咁嘅環保團體或者呢啲所謂即係社運團體冇力嘅，根本係。 唔係我有時我哋諗得唔夠遠啊，諗得唔夠遠，就有時係輸民個頭。 同埋咧喺個宣傳戰度咧係輸俾佢。 係輸啊輸。 係咪？即係呢個我哋啊，翻嚟再講。